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98集，温竹流给温潮涂完了药，从怀中取出几个包子递到温潮手里。温潮哆哆嗦嗦捧起来咬了一口，突然温潮像是咬到了什么，露出极其可怕的神情，把包子扔了出去，尖叫道：我不吃肉，我不吃肉，不吃肉。温竹流又递了一个道：这个不是肉的，不吃了，拿开，滚开，我要找我爹，什么时候才能回我爹那儿？照这个速度还有两日。温竹流说话非常实诚，绝不夸张，绝不作假。这份实诚却让温潮痛苦万分，哑声道：两天，两天，你看看现在的我是什么样子，再多等两天我又会是什么样子，没用的东西。温竹流豁然站起，温潮吓得一缩，以为他想一个人逃跑，忽地知道害怕了。所有的护卫都一个一个惨死在温潮面前，只有这个温竹流是他最强的仰仗，也是最后的仰仗。温潮连忙改口道： 不不不，温竹流，温大哥，你别走，你不能抛下我，只要你带我回我爹身边，我让他把你生成最上等的客卿。不不不，你救了我，你就是我大哥，我让他认你进本宗，今后你就是我大哥。 温竹流凝视着楼梯的方向道：不必。不光温竹流听到了，蓝忘机和江城都听到了，驿站的楼梯那边传来的一下一下的脚步声，有个人正在一步一步地踩着台阶走上楼来。温潮遍布烧伤的脸瞬间褪去了原本过剩的血色，他颤抖着从斗篷里伸出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，仿佛害怕过度，想要掩耳盗铃地靠遮住眼睛保护自己。而这双手掌竟然是光秃秃的，一根手指都没有。咚咚，那个人慢慢地走上楼来，一身黑衣，身形纤长，腰间一管笛子，负手而行。屋顶上的蓝忘机和江城双双把手压在了剑柄上。然而等到那个人悠悠地走上了楼梯，微笑着回过头后，看到了那张明俊面容的蓝忘机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，他的嘴唇颤了颤，无声地念了几个字，江城几乎当场就站了起来。是魏无羡。可是除了那张脸，这个人从头到脚没有一点像原来的那个魏无羡。魏无羡分明是一个神采飞扬、明俊逼人的少年，眼角眉梢尽是笑意，从来不肯好好走路。而这个人周身笼罩着一股冷冽的阴郁之气，俊美却苍白，笑意中尽是森然。眼前所见景象太出乎人的意料，再加上形势未明，不可轻举妄动，纵使屋顶上的两人都震惊无比，却都没有贸然冲进去，只是把头压得更低，离瓦缝更近了。屋内一身黑衣的魏无羡徐徐转身，温潮遮着自己的脸，已经只剩下气音了： 温竹流，温竹流。 闻声，魏无羡的眼睛和嘴角慢慢弯了起来，道： 到今天，你还以为叫他有用吗？ 魏无羡朝这边走了几步，踢到了脚边一个白生生的东西，低头一看，正是温潮刚才扔出去的肉包子。魏无羡一挑眉： 怎么，挑食？ 温潮从凳子上倒了下来，撕心裂肺的道： 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 他一边鬼哭狼嚎，一边用没有食指的双手在地上爬动，拖地的黑斗篷顺着下身滑落，露出了他的两条腿。这两条腿像是累赘的摆设一样挂在他身下，缠满了绷带，异常纤细。由于他剧烈的动作，绷带之间拉出缝隙，露出了里面还挂着鲜红血丝和肉丝的森森白骨。他腿上的肉竟然都被生生刮了下来，而且恐怕这些肉都被他自己吃了下去。空荡荡的驿站里回荡着温潮尖锐的叫声，魏无羡恍若未闻，清闲一摆在另一张桌子上坐了下来。第二盏油灯悠悠燃起，明黄的火焰之前，魏无羡的脸一半在明，一半在暗。他垂下了手，一张惨白的面孔从桌下的黑暗中浮现出来。那张桌子下传出了咯吱咯吱的咀嚼声，一个白色的小孩子蹲在魏无羡脚边，仿佛一头食肉的小兽，正在啃食着魏无羡投喂的什么东西。魏无羡撤回了手，在这只白色的鬼童头发稀稀拉拉的脑袋上轻轻拍了两下。鬼童叼着魏无羡投喂的东西转了个身，坐在魏无羡脚边，抱着他小腿，一边口里继续恶狠狠地咀嚼，一边用寒光闪闪的双眼瞪着温竹流。他口里嚼的是两根人的手指，不必多言，必然是温潮的手指。蓝忘机盯着那个阴气森森的鬼童，还有同样阴气森森的魏无羡，握紧了碧尘的剑柄。温竹流依旧挡在温潮身前。魏无羡低着头，叫人看不清表情，说道：温竹流，你真以为你能在我的手底下保住他这条狗命？温竹流道：拼死一试。哼，好一条忠心耿耿的温狗啊，知遇之恩不能不报。魏无羡语调神情斗转阴质，厉声道：笑话，凭什么你的知遇之恩要别人来付出代价？话音未落，温竹流身后便传来了温潮的凄厉哭嚎。温潮爬到墙角，拼命往木板里挤，仿佛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自己从缝隙之间挤出去。谁知天花板上突然啪地摔下一团红影，一个身穿红衣面色铁青的长发女人重重摔到了温潮身上。这女人乌青的脸，鲜艳的红衣，漆黑的长发，形成刺目可怖的对比。食指抓住温潮头上的绷带用力一撕，这绷带是刚才温竹流给温潮涂完药后重新缠上的，药膏、皮肤和绷带正粘在一起，被火烧伤后的皮肤原本就十分脆弱，被这样猛力一撕，霎时间把还未剥落的疤痕和格外薄的皮肉一起撕了下来，连嘴唇也被撕掉了。一颗凹凸不平的光头瞬间变成了一颗血肉模糊的光头。温潮当场便晕了过去。听到他惨叫的刹那，温竹流立即转身欲救，屋顶上的蓝忘机与江城也握紧了剑准备出击，却听一声尖叫，魏无羡脚边的鬼童已扑了上去。温竹流右手一掌拍出，正中鬼童脑门，却觉手掌剧痛，那鬼童张开两排利齿咬住了他，猛甩不脱，温竹流便无视了他，径自去救温潮。那鬼童却生生将温竹流掌上一大块肉咬下吐出，继续顺着手掌蚕食下去。温竹流左手抓住鬼童的脑袋，似乎要徒手捏爆这颗冰凉幼小的头颅。 那面容铁青的女人把血淋淋的绷带扔到地上，仿佛一只四脚生物，瞬息之间爬到温珠流身边，挥手便是十条血沟。一大一小两只阴邪之物围住温竹流，撕咬纠缠不休。温竹流顾得了这边，顾不了那边，竟是手忙脚乱，狼狈不堪。侧手见魏无羡寒冷笑旁观，突然朝魏无羡扑去。屋顶上两人皆是神色一凛，蓝忘机一掌拍下，瓦碎顶塌，他从屋檐上落入驿站二楼，挡在温竹流和魏无羡之间。温竹流一怔，这时一道紫光流转的长鞭猛地袭来，绞上他脖子，呼呼地在他颈上缠绕了足足三道。猛地一提，温竹流高大沉重的身躯被这条电光长鞭吊了起来，悬在空中，当场便传出咔咔的颈骨断裂之声。与此同时，魏无羡瞳孔一缩，拔出腰间一只笛子，旋身站起。原本在撕咬温竹流的鬼童与青面女迅速退至他身侧，警惕地望着两名陌生的来人。他们身后，温竹流还没有立即死去，脸色爆红，浑身抽搐，兀自挣扎不止，双目圆睁，眼珠几乎爆出眼眶。鬼童冲蓝忘机和江城龇牙不止，敌意尽显。魏无羡微微扬手，让他收回獠牙，目光在蓝忘机和江城之间来回扫动，三个人竟没有一个人先开口。半晌，江城一扬手臂，扔了一样东西过去，魏无羡想也不想，举手一接。江城道：“你的剑。”魏无羡的手慢慢落下，他低头看了看随便，顿了一顿才道：谢谢。又是半晌无言，忽然江城走上前来，拍了魏无羡一掌，说道：臭小子，这三个月你跑哪里去了？这虽是一句责骂，语气里却尽是狂喜。蓝忘机虽没有上前，但目光始终锁定在魏无羡身上。魏无羡被江城这一下拍得整个人一愣，片刻之后也一掌拍了回去，道：呵呵，一言难尽，一言难尽。方才他身上的那股阴冷之气被这两掌冲淡了不少。江城喜中有怒，用力抱了魏无羡一下，又猛地推开，咆哮道：不是说好了在山脚那个破镇子会合吗？我等了五六天，连你的鬼影也没见着，你要死也不死在我跟前，这三个月我忙得头都大了。魏无羡一掀衣摆，又在桌边坐了下来，摆手道：都说了一言难尽呢，一群温狗当时也在挖地三尺的找我，在那儿守着把我抓了个正着，扔一个鬼地方去折腾了。他一边说着，那青面女一边手脚并用地朝他爬去。方才那青面女撕咬缠斗时满脸狰狞，可扶到魏无羡身边之后，那张青涩的面孔贴在魏无羡的大腿上，竟恍若一个千娇百媚的宠姬正在乖巧地讨主人的欢心，嘴里还发出咯咯咯的笑声。魏无羡斜斜坐在桌边，右手一下一下抚摸着他柔顺的长发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的动作，神色越来越冷峻。这画面虽然让江城有点不舒服，但此刻他更为愕然。什么鬼地方？我仔细盘查询问过镇上的人，都说从没见过你这个人。魏无羡道：你问那镇上的人，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乡野村夫，怕多生事端，谁敢跟你说实话呀？而且温狗肯定下手段封过口，当然都说没见过我呀。一群老匹夫。哎，什么鬼地方？岐山吗？不夜天城吗？那你是怎么出来的？还变成这样了？你这两只东西是什么？居然肯听你的话？之前我和蓝二公子接了夜袭围杀温朝温竹流的任务，结果被人抢了先，没想到会是你。那些符箓也是你改的？魏无羡眼角瞥见蓝忘机一直在看着他们，微微一笑道：哼，差不多吧。 我说在某处发现了一个神秘洞穴，里面有神秘高人留下来的神秘典籍，然后就变成这样出来大杀四方了，你信不信啊？江澄粹道：呸，你醒醒吧，传奇话本看多了吧，世上哪那么多高人，遍地都是密洞密集。你看说了你又不信，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跟你说吧。江澄看了一眼蓝忘机，心知多半是不便在外族子弟面前说的话，敛了喜色说道： 哎，也好，之后再说，哎，回来就好。 魏无羡道：嗯，回来就好。江澄喃喃重复了几遍回来就好，又猛地拍了魏无羡一掌： 你真是被温狗抓住都能不死。 魏无羡得意道：那是，我是谁呀？江澄忍不住骂道： 你得意个屁呀，没死也不早点回来。 魏无羡道：我这不是刚出来吗，听到你和师姐都很好，你又在着手重建云梦江氏，祖盟参战，我就先去杀几只温狗，给你减轻点负担，做点贡献。这三个月辛苦你了。 听到最后一句，江澄似乎是想起了过去三个月里艰辛奔波，日夜颠倒，微微动容，旋即敛了神色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